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今日我哋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 咁啊，喂，大家好。 大家好啊！ 今日我哋录翻集菲律宾。 门多萨。 门多萨啊！门多萨呢个扑街就嗱，好多香港人都睇住呢单嘢发生啊！笋哥你又冇睇嘅，我就由头睇到落。 我就唔明喎、啊，即系我听大部分人讲咧，个个都好似亲历奇境咁样。 我又 即系咪啱啱去完菲律宾翻嚟咁样？个个都可以告个镜头咁样讲得好清楚。哇！嗰条友抌荧光棒，嗰条啊掉锤仔咁样。屌、啊！我好似乜捻都唔知咁样。我嗰日就系做咩咧？我嗰陣係翻咗工，我點解會覺得點解咁多人可以咁早收工嘅？ 唔係㗎，嗰人上 YouTube 睇㗎嘛，係嘛？ 唔係啫，喂，你講十鳩幾個鐘㗎嘛？唔係十鳩幾個鐘直播係咪啊？ 十鳩幾個鐘直播啊？ 喂，好唔好睇啦？有冇似睇警匪片咧？ 嗱，我覺得一樣嘢，我首先想講嘅樣嘢，我諗住呢集出交俾人屌啊！第一樣嘢，大家睇突擊隊嗰啲表演，突擊隊咪成日有啲表演嘅，嗰啲係表演嚟㗎嘛？你知唔知突擊隊啊？每逢一次做嘅 show 啊！都是真的有人 in charge， 那個 in charge 真的讀過導演課程的。 不知 道。當年我讀電影班，警察部隊有一個人是負責拍這些東西同埋指揮這些東西學警部門裡面做的，那個人就是我同學。我問他，有一次我很有趣問他，我喂你讀這些做什麼？他說第一拍東西有用啊，第二樣東西有時候有些高官來到，你都要做個 show 給人看，你都要個編排是怎樣，你要知道。嗱，大家不要看話啊是喔、哦今次呢件事件，阿狗護士屌你個撚樣幫住菲律賓又呢又路，佢爆玻璃窗嗰啲點點點點，我哋睇嗰啲嘢演習，演習係由個導演拍出嚟，用嘅係道具，我哋剝嗰啲玻璃全部都係一啲真係二碎玻璃，一除啊梗係穿啦，剝真車玻璃你自己去剝下知啊，真係剝唔撚穿，我唔知道你剝過真車玻璃未？有一次咧，我就同一個友仔又好曳，就攞人哋嗰啲鎖鎖啊，即係鎖單車嗰啲鎖咧。就我嚟剥人哋啲挡风玻璃，我话俾你听，剥捻到自己个手腕痛，都未烂。 系啊，系应该系唔烂啊，因为佢即系就算系有裂都好咧，佢都系、啊、我唔知道里边系咪有啲。 唔系，佢有个特别构造嘅挡风玻璃，佢裂晒，你要好大力推嗰块玻璃先会成块大人幕咁吸出嚟嘅。 同埋佢咧，佢系唔会中间穿开咗咁样 啊。 佢個構造係點咧？嗰啲叫浮化玻璃啊嘛， 強化玻璃、 浮化玻璃、 防化玻璃啊， 浮化玻璃、 浮化玻璃啊，唔識啊。 但係點解佢個玻璃咧可以咧係會形成一個好大嘅弧度，但係佢又唔穿窿咁？ 佢為安全計嘛。如果一塊玻璃一俾粒石或者俾啲硬物打到，即刻穿嘅時候，你坐旅遊巴邊安全啊？條公路上面咁撚多嘢飛落嚟，飛粒石落過嚟， 我又試過好多次喎。呢、這個因為我哋夜晚成日出箍啊嘛，做嘢嘅時候咧 ，van 仔佬咧真係試過咧粒。粒嘢一打落嚟手啦，成塊玻璃 跌曬咯，係啊，跌 緊曬喎，我好撚驚喎，真係。 咁啊，行埋一邊啦。 我試過三四次噶啦，已經。 但係嗱，我哋睇錄影帶或者睇表演嘅片段，啲突擊隊好勁，但係實際情況啲突擊隊係唔勁，因為第一你爆啲人話啊，點解我哋唔用炸藥爆？我諗佢哋都諗過，第一用炸藥爆係做咩咧？驚死入邊啲人，真係一爆、真係會死人。同埋當日嗰個 in charge 我諗都係好撚 hea 嘅，佢 hea 咩咧？我交更，警察有更交啊！喂，屌你，我嗰更冇事交俾你，話交只閪崩。 唔係啊，呢單嘢咧，我真係聽咗呢個嗱，唔係我個人觀點啊，係阿黃毓民嘅啊，唔係阿陶傑嘅觀點啊。我覺得呢個觀點咧，真係其實香港真係冇人討論，但係咧，我覺得係最重要。其實發生咗咩事咧？你知阿夫洛三世上台咧？呢條友佢講反貪噶嘛？你記唔記得當年香港話觸角拍反貪事件嘅時候，差佬做咩啊 ？hea 咯，梗係唔係啦？你真係唔知啊！衝曬上去呢、這個， 哇、哦！係係係，廉署總部 係咯，衝曬上去廉署總部喺度打鳩佢哋啊嘛！話主要如果你咧喺度搞鳩我哋啲人嘅時候咧、你哋班撲街就冇啖冇食啊嘛！ 啱啊！ 其實反貪係一件咁嘅事啊嘛！ 係。 屌而家呢個阿夫洛三世個政府就係搞反貪污運動嘛，一搞嘅時候你搞到邊班人啊？ 警察 咯，咪就係咯。咁然後咧，你咁樣成單嘢係咁嘅，有一個警察去搞呢單嘢，然後咧喺長時間裏邊冇事發生，其實就係個情況就係、你點解會可以咁遊行去發生呢件事？因為你擔心，你一開諗。應該無事會發生嘛，所以咧、那個槍手又咁企出嚟，啲伏擊手係唔會射我噶嘛，因為、成單嘢係我哋自己編排出嚟噶嘛，諗住搞鳩個政府，等佢落面啫嘛。即係其實係一次， 就一次有計劃嘅，係 一個政府同埋警察，即係公務員中間嘅政治角力嚟嘅。如果 你一定是後面有條數啦、啊、我要一啲嘢即係你第一你一定係唔咪撚查我哋啦、啊、你查我嘅話我要喺全世界面前落鳩你面、 啊、 你今次事實上係成功咗雖然係死咗啲人啦咁、 啊、 但係你諗下今次呢個菲律賓政府全世界都知佢腐敗咁你諗下你幾大鑊你見到差佬呢喂大佬大家過到去嘅時候又咁 hea 得咁 hea 啦你都睇到嗱真係講老實你雖然話佢哋唔係頂尖嘅但你話突擊隊唔係咁樣都好喺後來你可以比較幾條片喎、當年喺呢個德國嗰、那個德國嗰個叫做又係嗰啲叫 van 仔 巴士劫持 係巴士劫持啦然後呢、這個嗰條片都喺 YouTube 上面播放 嘅 讲緊係喺呢個 雙層巴士㗎嘛嗰架 唔係單層嘅單層嘅三十秒裏面已經係三隊一齊衝入去咁、然後你可能有一隊其中會有人會陣亡咁、但係三隊裏面咁、你射得一隊咁就有兩隊隊過嚟㗎嘛讲緊係三個位一齊咁樣包圍係好快玩完撞㗎其實咁、最尾就係死咗一個囉系啊，咁你点解公勇咁耐都攻唔掂咧？屌鬼啊，濑嘢啦！呢个初头摆到明就系谂住玩嘢啊嘛，弹嘢，点知玩玩玩癫咗？你知玩嘢中间都会走火噶嘛？你如果全部都系跟剧本走嘅呢个世界就唔好咁好玩啦，系咪先？佢有趣嘅地方就系玩到走咗火，跟住然后咧就唔可以唔对冧门多萨。 系， 咁门多萨发现，屌你尾！变咗阵喎， 玩坚嘢吓， 因为做警察嘅，佢亦都有好多种，即系好多个唔同嘅压力团体噶嘛，即系譬如话我呢个系大贪污压力团体啫，但系都有啲系同政府有逢检机派喺中间噶嘛，又会即系应该有倾有砌噶嘛，啱啱就有啲咁嘅压力就落咗嚟，发现咦唔系、哦，如果我而家得罪政府嘅时候，好大镬噶，快啲嗱嗱声收俾我咪先， 系 门多法就系其中一只棋。在整件事裏面想著去落鳩佢面嘅，想著會冇事嘅。 係， 點解要搞大鑊咗？ 係， 咪後唔撚啦。即係咧，成單嘢咧就係、一個政治鬥爭個失敗嘅結果。哇！我覺得陶傑呢個分析咧，喺咁多分析裏面我覺得係最準嘅。 同埋係最合理 嘅。你根本係成件事冇合，係唔合理嘅。即係你譬如話作為研究人士嚇，嗰、啲人咧可以唔戴頭盔，但係講緊後面有一隊入特種部隊喺度喎。 係。 即係有另外一批係反挟持人質嗰啲，唔知咩，總之係高級啲嗰啲咩俾俾個份，但係就冇派出嚟，跟住然後派咗啲新丁走去搞噶嘛，而家單嘢，咁你點樣去解釋？ 我自己咁睇啊，阿筍哥，點解話陶傑嗰、個推測係合理呢？第一，門多薩係一個退休警官。退休警官都有機關槍，不過菲律賓有機關槍好簡單嘅事啊嚇。 佢係冇槍械管制嘅菲律賓。 係啊，菲律賓冇槍械管制。 係啊，所以你有呢啲槍械係其實係好正常。 咁啊，門多薩走上車，走上車一刻，佢已經唔諗住落翻車，因為以菲律賓嘅不嬲嘅持械傷，即係持械挟持人借記錄，菲律賓警方只會用鐵腕去鎮壓。點解？因為嗰邊如果中咗你一個。即係唔殺你，個個都會以即係好似你一樣以你做榜樣，繼續去做呢啲嘢，所以就一定會開槍。如果阿門多薩唔係因為有個劇本，佢亦都唔夠膽上車。 係啊，你梗係啦，你同埋你諗下，你諗下其實點解點樣可以令到個政府有到最大嘅收入呢？ 係 就係我放人咯。 係啊。 我放人，我係會放人嘅。而家成個世界就係門多薩，其實佢唔係撲街嚟噶，佢心地好好噶，佢個人又冷靜，喺架車有講有笑，你咪聽啲人講呢啲嘅。係啊，係你哋政府逼到佢開槍噶，佢本來唔撚想開槍嘅。你諗下，即係成件事咧，咩事啊？ 冇，我只貓跳咗落嚟啦，梗 係。即係咧，你睇到佢而家係由頭到尾咧，成件事咧，門多薩好人嚟噶，開槍嗰個冇事。冇開槍過，反而有先。咁你諗下，其實成個套嗱，亦都有一個可能性，門當曬俾人哋老點點咗上去嘅，佢根本就唔知道劇本係咁樣寫嘅。係咁、然後就，但係肯定係有中間有人去 set 政府 slot 卡，咁然後又俾佢 set 中咗，咁後面嗰個人真係告知啊，嗰、那個先係導演啊嘛。 我自己咁睇一單嘢，呢個導演第一贏曬啦。第二樣嘢，門多薩做咗傻仔啊。第三樣嘢，我哋話啲營救部隊點解咁即係咁撚戇鳩？我想同有好多人講，啲人成日同我講話，哇九護士，屌你老母，你覺唔覺嗰啲營救部隊好 hea 啊？我想同大家講，喺菲律賓幾難先買到個警察翻嚟做，菲律賓做警察唔係考翻嚟啊嘛，菲律賓係全世界數一數二貪污嘅政府。 佢比大陸更貪污。我買到個警察翻嚟，我同你搏，你都戇撚鳩，我屌你老母啦！日日就係掛住咩貪污咯、刮窿咯、抽水咯，屌你老尾！喂，大佬上面有堅槍喎，真係開槍啊！屌你老尾，你叫我話喂唔係啊，阿耿護士，你真係想救人啦、啊、咁樣。嗱，我睇件事就唔陶傑呢個推測係啱，但如果陶傑呢個推測有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如果佢真係門多薩。即係真係受指使嘅話，突擊隊衝上去，佢唔會對突擊隊開槍，即係對突擊隊開機關槍。 你有冇發現有一個突擊隊死咗？ 有。 冇啊！ 冇啊！冇一個突擊隊死咗。 咪就係咯，即係件事就係咁啦。 明白。 你最後就係冇突擊隊死咗。係。 咁 邊個隊冧門多薩咧？ 啊。 可能就係個劇本要完啦、 啊， 有人射冧咗門多薩。 明白。 即係咧、那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咧，如果用。如果其實佢呢個觀點咧，亦都係配合你嘅觀點嘅。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你個觀點就係話個警察佢個位置都係買翻嚟嘅。 啊！ 佢而家攞到呢個位嘅時候，佢諗住梗係去代錢啦。 啱啊！ 但係而家正正就係因為嗰個新政府上場， 係就唔俾我哋代啊嘛。 佢就唔俾佢哋代啊嘛。 啊！咪整單結嘢你嘆。 咁於是乎咪整單結嘢去嘆下咯。其實就係一件咁嘅事啦。即係咧，就我哋咧成件事咧，大家咧都扮到懶係大話不解。點解嘅？ 啊！ 點解？ 講得啱喎，如果咁通法，你諗下當年當日特首打電話去，佢唔聽電話咪唔聽電話咯。阿基洛三世，佢得閒聽鳩你電話。咁而家係受大陸政府壓迫，佢先聽你電話啫。係 啊。 同埋一樣嘢，我想講一樣嘢啦。有一個網友啊 ，AV 男優唔好再屌我啦，共產黨唔係咁差嘅政府嚟啊。喺呢件事件一發生，共產黨真係攬撚住當你仔咁錫，佢真係揾一啲外交人。 喂，但係 AV 男優佢點屌你先？ 唔係 AV 男優成日屌共產黨嘅， 佢成日屌共產黨， 覺得共產黨唔啱。好老實講啊，共產黨喺呢幾年上台，真係令到我哋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嘅地位喺國際上邊係抬起頭嚟嘅。 唔係我就唔好再講，即係唔講呢政績啊，就我哋就係講管理 啊。 即係咧，我雖然咧，我本質上啊，即係本質上我都唔認同呢個共產黨。 係。 咁但係咧，佢呢個管治嘅手段咧，你都不能不佩服。 係。 喺呢個咁嘅 scale 啊， 裏邊咧仲可以保持住經濟上面嘅增長 啊， 而且人嘅生活咧暫時越嚟越好。 係。 即當然有好多代價啦，但係冇一個經濟發展係冇代價嘅。 啱、 啊。OK， 咁樣咧在这个这么大的集团里面可以管理这么多人一起搵食算了是 啊 是 啊还有你看菲律宾、啊、菲律宾这个政府够民主屌你老妹不够几年就换一次老细 他的关键就是那个管理者呢本身不可以带你一起即是 他帮不到你上船嘛但是、他这个船长他根本是你唔喺佢架船上面嘛？屌你尾阿夫拉佢哋自己揾食嘅啫嘛！屌你他妈啊！嗱，讲真，有冇人话过温家宝贪污啊？ 啊，又冇啊！ 咪就 真系冇喎！ 喂，可能佢啲仔侧边嗰啲全部贪到噼里啪啦，你唔好理佢啦吓。起码最独裁嘅政府而家上面嗰个系廉洁啊嘛。啱吓，但系你嗰个所谓民主政府嗰条友系贪污啊嘛。即系我会觉得好啦，即系我哋都系当然啦，应该呢个世界系点样咧，从来都唔发生嘅。 系。 但我哋只可以管理我哋而家個政府係點啦，就係佢而家以呢一種好獨裁，亦都比較專制嘅手段去統治呢個世界，即係統治緊呢個中國，呢、這個唔可以否定啦。 係， 佢亦都會嚇、將一啲破壞呢種呢、這個專制嘅政府嘅形態嘅人咧，將佢打擊，甚至打垮佢。呢、這個亦都唔否認啦。係，咁但係就係咁咯，即係呢個政府。就會做壞事噶啦！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攞啖口水落個地下先要罰1000元咧？ 係， 即係本來你係喂塊地，你同我都有份嘅，係、咪？我落到嚟嘅時候，邊個話嗰個地方係你嘅、 嗯？ 你唔好問呢個土地嗰個管理權係邊個嚟，即係點嚟嘅？就係佢搶咗你翻嚟嘅咯。屌你尾，就點解？所以你抌口煙頭落去，你要罰1500元，而佢唔使咯。 明白。 屌嗱聲真係，所以我覺得鬧還鬧，鬧嘅時候你問下你有咩 proposal。即係我覺得你如果有一個更加好嘅 proposal 拎出嚟， 嚇 話俾我聽，你點樣可以做得好過佢、其實就係咁啫嘛。即係依個我諗，其實真係冇乜人邊撚個假掂㗎啦。你睇下而家，你睇下蘇聯就知啦。 啱，你睇下蘇聯得人驚到屌你，就係、是、即係四分五裂，你 即係個情況係令到人哋係好沮喪㗎，即係俄羅斯個即係治安啊，或者係嗰個政府嘅，即係佢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好似賊咁樣，有先得人驚。 中國政府係唔好㗎啦，咁但係 唔係中國政府係唔好，都有法律可言。 即係 俄羅斯政府係冇法律可言啊！你幾時見過人哋去俄羅斯做生意係好好咁收場？我真係未見過。 同埋都有比例㗎嘛，即係你譬如話原本有呢、這個有十個人，九個都唔好。那個是俄羅斯、中國可能只得七個不好、香港剩下三個不好、但是管理香港你想想你間公司得十個夥計容易管啦，同埋一千個夥計容易邊個容易管啲？咁計十個都容易管啲啦，係咪？再加上我哋個根本就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係啊，即係你有即係點講咧？我唔係去話。因為你管治不到這個地方，所以你沒權去批評他，我並不是這樣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在批評他的時候，你可以有一些更加有建設性的看法的話、我會更加對你有 喂，但我想問一下門多薩今次玩大了這件事，他第一時間他其實下回車是沒事的，但他會不會覺得一件事，就是說即是我對即是因為門多薩開槍殺人先的嘛，咁佢唔開槍殺人件事會唔會即係有一個轉機？同埋我喺度諗， 亦都唔會啦。你即係你做咗黑社會咁多年，你唔會諗。 唔係我諗佢上咗車之後都唔諗住落車，但係即係冇諗過咁撚大鑊㗎啦！屌， 佢其實同埋咧都戇居嘅。你諗下佢最尾屈諗住屈幾錢？屈十零萬港紙啫嘛。一百萬非幣啊嘛，屌屈咗十零萬港紙，即係門多薩其實點講咧？講得衰啲，佢都係個戇鳩仔啦。 唔係佢最戇鳩就係聽有條撚肉上撚咗車，我聽你條撚肉講。係 啊， 我上撚咗車挟持人質。 即係你睇下，其實人人都會俾人扇嘅，不過扇完之後咧，扇咗之後唔係人人會即係變成一個行動。門多薩就係一個咧聽人哋講之後會做嘢嗰啲戇鳩仔。 但 係 會唔會係咁咧？佢根本係一個獨立嘅行動嚟咧，今次。但係如果獨立行動，佢又唔會冚國旗喎。今次真係冚咗國旗。 如果佢係一個，即係如果假如咧，佢係一個獨立嘅行動嘅話咧、你就會見到 獨立嘅行動一早開槍， 就會有一啲軍人，唔係會有一啲政府嘅人員，佢係支持阿夫拿政府嘅、然後咧，嗰班佢即係阿夫拿政府，佢會派自己人去對冧佢噶嘛。即係你當然啦，你一定係喺軍隊裏邊有啲支持我，有啲唔咁支持我嘅，我會派啲支持我去對冧佢咯。你明唔明我意思？ 但今次冇啊嘛。 系咯，咁就好明顯呢個唔係獨立嘅事啦。呢個係兩個政治集團中間嘅鬥爭啦。 明白。 係咯，你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冇人擁戴你，你又咪點上台咧？ 係， 屌多鳩魚嘅都。 但係佢今次真係冇人擁戴佢。 冇人擁戴佢係因為佢同另外一個政治，即係同喺政治集團裏邊內部有問題嘛。如果只係一個獨立事件嘅時候，就唔係我同你之間有摩擦嘅問題嘛。 係。 屌搞撚咗先啦，一條友啫嘛。 明白。 你諗下，菲律賓係全世界最多挟持人質嘅其中一個國家。 係。 咁你既然有咁多啲事件發生嘅時候，你嘅隊隊一定係好撚精鋭嘅。你試下 cap 嗰個係李嘉誠。 冇啦，屌你美军特种部队出动啦，屌你 即刻都唔使谂啦。知点解有几条 wire 喺个天空度跳落嚟，几多几多嗱嗱嗱 嗱嗱嗱嗱，啱啊，疯狂扫射啦。 即系真正嘅情况系咁啊嘛，大佬，喂你挟持嗰啲冇啊，呢个对佢嚟讲演员嚟嘅啫嘛。屌我喺国际里边有咁臭，唱到你咁臭，听日哇，屌到菲律宾而家全球最红嘅国家啊嘛，呢排系系咯，即系你睇到，所以咧，我觉得雖然咧，你話呢個係陰謀論，但係成件事最容易了解咯。因為你其實咧，作為一個 啱喎。如果筍哥係咁講，我覺得唔係陰謀論，因為如果我哋睇一件獨立事件嘅時候，呢件事件 end 唔到尾嘅。 係啊，你其實咧，點解啲人會咁憤怒？憤怒就係佢解釋唔到嘛。係。咁但係凡係解釋唔到嘅嘢，佢一定會有背後原因咯。 啱。 係咯，即係點解有條女喺度做雞？原因肯定係佢老豆生 cancer 啦。 屌你！咁你冇嚟玩興趣啊？係 咯。即系咧，你所有唔可以话俾人哋听嘅嘢，或者讲唔清楚嘅嘢，背后一定会有原因嘅。 啱、个原因仲要好黑暗啲。 咁然后个今次点解要死人呢？死人一定系必须嘅。 啊， 呢坛嘢如果唔死人嘅话咧，其实就代表住咧，呢、个阿夫拿政府嘅胜利啦。 系。 中间有军队战变战，觉得阿夫拿政府系应该去帮忙嘅。 系。 咁但系嗰班友肯定长时间冇钱落袋。 系。 我做咩帮你啊？屌我以前阿罗着嘅时候，我都唔知几捻发。以前揾开100蚊，而家跟你揾10蚊嘅时候，屌变节啦，唔拉铲。 唔系，但我想问一下嗰、那个门多萨咁，佢上车嗰刻已经唔入住落翻车。 你见啲友都好笑啊，佢话呢个 咩唉，菲律賓嗰做警察好慘嘅，人工好低。第一，人工好低嘅工係冇人願意去做嘅。 啱啊！神哥呢、這個阿神哥開始越嚟越成熟，好多網友亦都讚你呢樣嘢。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個、你。即係你去對佢哋有一種同情心咧，其實你就觀察唔到喺一個貪污腐敗嘅地方嚇，然後去做一份冇人工嘅人工，冇、去打份冇人工嘅工， 你點去做啊？ 佢點維持到咧？咁肯定係有啲秘密收税啦。咁你主要話門多殺佢上車，咁其實人有好多種嘅，有啲人好容易比較煽動一啲。 喂，咁你又講得啱喎、啊！如果唔係個柒頭並唔會攞嗰個咩十大傑出警察，應該都係傻仔嚟㗎啦！屌你呢個低能西， 亦都有可能咧，因為佢之前就有單咁嘅嘢啊嘛。有个校长挟持咗阿爸。 哦，系啊系啊，我有睇过。那个校长就系要求 要俾100个小朋友书读嘛。 系啊。 喂，大佬，即系但系嗰单嘢系咪最尾个 校长收场？ 系咯。其实就系咁啊。即系咧，其实因为有先例喺度，今日门多实就觉得佢亦都有一个可能，就系因为咁样佢成为咗伟人。 点门多实嗰条捻就可能讲阿实哥嗱掂啊，你想捻到车，突然间咧就话嗱佢俾几多钱你，又要你服职又掂，校长得你实得啊！屌你老味，实得开枪啊嘛！屌， 即系你 玩大咗咪你？ 你以后咧，你就会将咧，如果你用呢个背景去睇咧，所有嘢都变得好合理啊！点解包括咗？ 啱啊！点解突击队唔出场就系咁嘅原因？ 第一，点解突击队唔出场？ 啱啊！ 第二咧就系点解佢对政府要求咁低微嘅嘢，政府唔应承佢？ 啱啊！ 喂，屌你攞你十零万，再加埋俾翻份工你做啫。 佢要份工啫，点解你唔俾佢？原因就系咁样。 其实有一个可能性咧，嗰个人递张 contract 入去嘅时候，话俾你听，喂，屌我乜捻都俾晒你嘅咁样。 啊， 跟住然后咧，可能啊唔系都唔会，即系咧呢个阿门多萨佢去到咁大年纪，冇理由咁中意翻工噶，系咪先？ 唔系嗰份工系 cap 到水啊嘛，第一，即系佢成天人，我觉得系咁。门多萨应该就系有啲手下。因為佢做一個警長啊，一定成天人咧靠阿殺哥揾食。喂，殺哥，你唔掂我都唔撚掂啊，大佬，我睇你頭啊。 有啲咩情況呢？就係、是、當你做一份工，你個細佬又做一份工，你個仔又做呢份工、香港只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做傳銷。 係。 你有冇聽過咧？即係咧嗱，譬如話你做、你做醫生咁樣啦，好少你細佬醫生你。 屌，你要讀得書先做到噶，大佬。 又或者咁，如果譬如話你係賣豬肉嘅。都好少是你阿哥系卖猪肉，你细佬卖猪肉，你个仔卖猪肉。 啱，好少嘅，成家都做，因为买翻嚟做噶嘛个位。屌你成家做 传销 做， 传销咁系点咧？传销一回咩事啊？喂，我而家好捻赚钱喎、啊！嗱，我而家同你兄弟啊，你唔好话我又冇介绍俾你啊，咁然后你又做，跟然后咧又同我仔讲，喂，屌我搵到钱、啊，你去做咁样。即系个环境唔好啊！香港传销几时做得最好？就是、香港环境唔好嘅时候咯。大家冇嘢做，跟住又点条黑路俾你行？咪大家一齐去做咯。所以咧就可以令到成个 family 咧都系做警察嘅。就系咁样咯。 哦，咁今次阿杀哥咪即系俾人冻捻咗？ 都有可能噶，屌！但系你妈一世人，即系点个人生流人，总系俾人冻几棍噶啦。不过佢咁啱冻死咗啫嘛。 啊，同埋一样嘢，我觉得今次， 跟住可能佢真系叫啊，把仆街冻我得。 唔系，佢可能喺个车入面嘅时候，佢讲我屌你老味，今次濑嘢啦，屌你 杀哥 咧，屌你个閪。不过我觉得嗱，有样嘢想同大家讲啊，第一。任何事件到你出外地，如果有人揸枪或者揸架撑諗住挟持你嘅时候，第一时间做咩呢？集体还拖。真的，香港人有一样嘢，香港人嘅危机意识感好低。有人挟持你嘅时候，有啲人都諗住一样嘢啊，我哋可以出返去，因为佢开头放嘅人质，唔好諗呢啲嘢。第一时间佢有武器嘅，集体还拖。真的，呢样我经验嚟㗎。你只要喺最短时间佢最少防范，佢未發難嘅時候還拖成功率係最低嘅。你唔好諗住同佢傾傾個老母，真係唔好同佢傾啊！第一時間攞份兩次同佢傾，喐手先，仲要有咁狠得咁狠，你唔撚使諗住錫住佢攞佢命就得噶啦。嗱，喺呢啲情況之下，你唔好同佢講鳩事，屌你手無寸鐵，佢有槍。我話俾大家聽，一個撲上去，其他人一定會撲上去。仲有一樣嘢，你有水樽噶，水樽嘅威力係好大噶。你唔相信嘅話，你攞個日本嘅水樽，卜輪你塊面度，即場暈撚低。 因為有嗰、那個有個陰力 喺入。係啊，好撚硬噶，真係噶，水樽卜人係好撚硬噶，日本水真係咪講笑，兩三嘢收人皮噶啦。 不過你咁講就係、其實咧，即係香港人咧比較少。冇乜戰鬥經驗啊！ 係、哎、好少打交經驗啊！ 你如果係 唔係香港人有一樣嘢咩咧？乜都諗住和平解決， 同埋 傾傾佢老母嘅 情況係啦、當你個人熬底嘅時候咧、你連行嘅力都冇 啊！ 其實係好撚驚咯，我諗大家肯定係。 咁我冇辦法，嗰壇嘢冇辦法。哦、即係你喺班戰鬥力咁低嘅人，即係其實人哋拎把刀仔都可以挾你。其實 啱，所以遇到呢啲環境諗都唔好諗，第一時間就還拖。即係因為香港人的危機意識感比較低一啲，同埋香港人很少受軍訓。即係如果呢些環境很少發生在咩台灣啊，屌你老尾，大陸第一時間諗得收夠你皮啊，諗都唔使諗。第二樣嘢我想講，阿梁仲學先生好似而家問， 我冇所謂嘅。 移民加拿大嗱，我想講一樣嘢，大家應該集體屌我。我諗佢移民加拿大嗰一刻，佢冇諗過加拿大政府唔幫佢啊。第二樣嘢。他沒有想過香港政府是一個這麼有人情味的政府，你移民的時候我想你應該是放棄了香港所有東西拿人家的國籍，那拿人家的國籍你當然很開心地說啊，我現在是加拿大人，諸如此類，在這件事件上加拿大聲都沒聲過。香港是一個很有同情味，還有香港人真的很有人味。 但是不是、你移民加拿大你同時可以有香港身份證， 是啊，但是你移民加拿大你是加拿大公民來的嘛， 但是你同時可以是香港公民， 是你可以是同時是香港公民，香港是一個很有包容性的地方。是的但是為什麼你移民加拿大的時候你這麼大個人，你肯定是知道那個地方好過香港你才移民的啦，那為什麼不將梁生送回加拿大、醫療包機我告訴你，納稅人很渴望出錢給的，我是其中一個納稅人，我看到這宗新聞我興奮到辣雞、你移民了的啦、你放棄了香港居民這個身份？ 不是，他沒有放棄，都說他有兩個身份。 那你但覺得那裡好你才走的，你不會走 去這個質疑或者是這個剛果移民的嘛。那個地方肯定是你覺得比香港好你才走的，但我想問一問你、梁太，你發覺香港好還是加拿大好？即是在這一刻中你苦心自問，即是很多人我就想講一樣嘢啦，呢、這個題目激起我講一樣嘢。移民潮嗰個時候，我哋移民嘅時候，護士係一個好吃香嘅行業嚟㗎。當年移民， 你嗰時候唔做護士咪咧？ 我嗰陣時未做，嗰陣時我點解可以做護士？就是、因為多移民潮嘛。 哦，所以你 我先可以做到拗到呢個位啫嘛。咁點解即係當年咁多人移民，而家好多人移咗民嘅護士都翻嚟做護士，我想同佢講一句：我屌你個老母啊！嗯，你覺得那邊好你就繼續去撈嘢囉。移民的護士為什麼個個都要回來？第一，去到我媽媽是一個移民了十幾年的英國公民，我告訴你，我媽媽在英國是教一些英國的 ABC BB 即是英國出世的小孩英文的，即是唐人來的，即是他們不懂講唐話，我媽媽去教他，我媽媽的英文是有回上下水平的。我告訴你，你去到這些店頭，你是黃皮膚黑頭髮照樣歧視你。外國的歧視是很重要的，你不相信的話，那些人說救護士你吹水吧，救246，你不信你去美國一些小鎮看看，有些地方是真的趕夠你走，即是連入都不讓你入，你再不相信買一張機票去愛爾蘭。我告訴你，去到愛爾蘭很多餐廳，是很多餐廳見到你這樣樣的樣子，黑頭髮黃皮膚講嘢的英文不是有純正愛爾蘭口音，砰插你走，啤鳩你，真係啊！啲細路仔移民去到，好少人去會移民去愛爾蘭，點解？因為種族歧視太緊要，啲細路去到日日俾人執幾劑先翻嚟屋企，學校俾人蝦。嗱，外國係一笪咁嘅地方嚟噶，有好多人移民去澳洲做護士，移民去紐西蘭做護士，翻到嚟嘅經驗係好痛苦。佢哋一坐完移民監，即係知道香港再要翻呢啲人，全部翻嚟。我想同啲人講，香港是一個很機會性的地方，但是你們那種的投機心態令到我很討厭你們。哪裡好移民去哪裡，哪裡有著數移民去哪裡，你沒有努力過去將自己的一塊地方建設好，你就去想著去人家的地方去拿一些人家的成果。我覺得這些人是非常之老兩套，非常之不知所謂。 又真的你講一下有多混蛋喎，真係 我阿媽亦都係一個咁嘅人咯，即係佢覺得當年哇共產黨六四嘅事件，哇係殺學生啊，諸如此類。 佢移民過去㗎，我以為佢個溝養 哦，唔係佢移民過去啊，都、 okay. 佢真係移民過去。 咁、你阿媽嗰時候有啲貨喎？ 有貨，有貨。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好令人沮喪嘅一件事嚟㗎，即係移民係一樣嘢。你不要想著我移到民去我就成為當地一個的公民，你是黃皮膚黑頭髮，你在上面發生什麼事沒有人會理你的，真的。你就算鬼佬啊，當年啊在、那個泰國啊撤橋的時候，記不記得有個鬼妹啊 話自己是香港人啦，因為阿媽是香港人啦，喺香港居留，叫香港政府的專機帶埋佢，英國政府唔撚俾飛機你啦，屌！ 嗰時候我個 friend 喺愛爾，唔係即係我 friend 而家仲喺愛爾蘭，即係喺嗰邊讀書啊，做嘢咁樣，即係都話冇啦，即係咧喺街度咧，冇啦俾人哋打嘢， 係 唔撚知咩事嘅，其實。不過歧視呢家嘢就 香港冇㗎，香港對咩人歧視咯？香港對鬼佬就扣頭，對自己佬就拳頭咯。我阿媽試過喺愛爾蘭買份報紙啊，人哋唔賣俾你啊，話你係中國人啊，講中國即係講英文粗口鬧你啊，話你係中 啊， 話你係中國豬啊，唔賣俾你，即係好撚討撚厭㗎。你去過移民你就知，即係但係唔知點解而家仲有好多嘅一輩人覺得外國嘅月光係圓啲。你要揾食，你要真係。可以找到進一步令到自己生活有改善，你回內地啦。你回內地建設下我哋嘅鄉祖國啦。個個都話啊，外國月光幾圓，外國治安好啲。你治過外國未啊，細佬？ 其實你喺香港咧都有得月光好啲嘅，即係你可以買間屋喺西貢啊。去過比較少見到有光害嘅地方，你月亮係一定係你。 同埋一樣嘢啊，阿筍哥，我想同你講啊，英國啊已經係管制槍械比較嚴緊啲外國地方啊。我話俾你聽，我阿媽去愛爾蘭，周街棒棒啊。 係啊， 真㗎。佢同我講啊，唔好同人哋撒氣啊！點解啊？周街棒棒嘅嗰邊，我阿媽移民啊，佢已經住嗰啲屋係有北丫，即係有個嗰啲叫後花園啊，淨係個花園前邊啊，又有嗰啲櫻桃樹、蘋果樹啊，一個果林咁樣樣，唔係住窮鬼地方啊！知你係香港移民啊，個老豆同個仔嗱，我講呢單嘢已經唔係一笪地方啊，係啲高尚地方、高尚住宅區，已經係住一兩笪都係咁。攞個波敲你老母喺個玻璃換撚完踢撚爆你，你換完又踢爆一個禮拜三四次咯，係啊，攞波突撚登踢撚爆你玻璃啊！你嗰度住唔到啦，呢個社區搬去第二個社區住又係一撚樣。 哦，因為咧你外國住屋咧，你要有個即係如果尤其住喺啲小區嗰度咧，你去搬去嗰度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都要得到嗰個區。 嘅認同啊嘛，我已經啊同我媽講噶啦，不如咁啦，去到第二個社區搞啲 party 啦，咁啊試過搞啲 party， 煮啲中國送人哋嚟食，攞埋啲兜嚟你屋企搶啊，都唔係嚟食啊，屌你拎埋走，第二日咪又去踢撚埋塊玻璃，屌你有咩嘥鳩氣啦，移民，即係好老實講一句啊，你要建設嘅，你話自己有貢獻嘅，你翻大陸建設下啦。我最撚鄙視就係呢啲咁嘅狗撚噶啦，邊度好就話移民去邊度，嗰陣時移民加拿大。你好似揸住唔知三百粒啫嘛，有啲仆街變賣曬所有家產，咪即係成家咪移民曬，而家咪又係翻翻嚟加拿大，你估治安好啊？屌你老尾！加拿大啊，有大部分嘅地方啊，都係一啲死地嚟嘅，即係佢 冰天雪 係啊，冰天雪地嚟噶，揾唔到食嗱，有好多護士移民啦、啊，去加拿大、美國翻嚟講咩咧？揾唔到食，治安唔好，知道你係唐人，恰鳩你。加拿大嘅社區好得意噶，你見加拿大咧？唔係講英文噶嘛，加拿大有兩個語系噶嘛，你幾 法文同埋 係啊？你幾時見過真係移民加拿大嘅人翻嚟？啊，你聽個電話先，我想講。同埋你睇下加拿大移民嗰啲僆仔翻嚟啊，好少僆仔係講法語區嘅，點解啊？啲人歧視你啊嘛！你見加拿大移民翻嚟嗰啲人約埋飲茶，約咩人呢？約埋班唐人飲茶咯，全部住喺嗰個社區嗰啲咯。加拿大移民好得意㗎，直頭係將小香港搬撚咗去，成班人咪直頭係又講廣東話啊，食老本啊，揾嘢做，屌你老尾，揾幾撚多散工唔撚請你啊！即係我識移民加拿大嗰啲一話你做護士啊，得俾啲咩工作你做咧？湊 MD 仔，最乸渣嗰啲俾你做。最唔中人哋最唔中意做嗰啲，俾曬啲唐人去做，所以啲人一移民啊，知道你係唐人，做嗰啲護士嗰啲啊，全部都係啲臨審，即係執屎啊、艾滋病人啊、黐線佬打人嗰啲，咪叫你去咯。即係佢哋鬼佬唔願做，咁咪全部呃曬你去做咯。屌你啲人仲話啊移民好嘅又呢又路，你叫嗰啲撲街拋鳩曬嗰個走啊，又話嗰邊醫療態度好啊，醫療制度好，全世界醫療制度最好啊。以金錢同埋以呢個質素衡量排第一嘅，全世界香港，你唔使俾錢嘅差唔多，但係你嘅醫療態度啊，同埋嘅醫療先進程度，全世界首屈一指。你話加拿大醫療好，你試下攀下梁山去加拿大，你睇佢去唔去？你知唔知加拿大收幾撚多錢啊？你就算係公民啊，醫撚到你破產你都未撚掂啊！ 買撚埋保險得，你份保險咪淨係 cover 你切下包皮啊，屌你剪下腳甲嗰啲啦。你要啲咁撚大鑊嘅嘢，佢拋鳩你翻屋企死撚咗，佢算撚數啦。即係好老實講，我所以點解咁痛恨一啲移撚咗民翻嚟香港，仲要話自己我叻過你，我因為移過民，我英文好過你，好過你又翻嚟，外國咁好你唔翻去？我哋嗰度有一啲護士係咁撚樣噶，喂！我移撚過埋喺嗰邊浸撚過鹹水，咁你翻去浸鹹水啦，香港唔需要你啊！你翻嚟揾錢，證明嗰邊揾唔撚到食啊嘛！我識得一個醫生朋友講啊，這個醫生咧幾代人咧都喺馬拉做拿督嘅，咁咧佢點解都唔喺馬拉行醫咧？佢喺愛爾蘭讀醫翻嚟嘅，英文喇喇聲，佢嘅母語已經係英文，同埋識好多外國語言。佢同我講咗一句說話，佢話九護士全世界醫護最高人工，計埋扣税係香港，真係噶。佢話同埋全世界啊最冇種族歧視嘅醫療架構，同埋嘅社區啊喺邊度？係香港。呢、這個人唔係一個井底之蛙，唔係話未去過好多地方。佢喺馬拉出世，喺英國受教育，世界周圍跑。佢都能夠講呢番説話，香港係一個兼容性好好、包容性好好，亦都係非常之安居樂業嘅地方。有好多人移民嗰啲，我係睇唔起。點解？原因就係佢哋睇唔起香港，佢哋睇唔起香港呢個地方，睇唔起大陸呢個地方。 我哋使唔使最尾用 I Love Hong Kong 嚟作結咧？ 話 I Love Hong Kong 啦，同埋一次，我好支持今次曾蔭權所有嘅決定啦，佢做嘅嘢。令香港政府在國際上面的 形 象 都 是 不錯， 是提升得很緊要。 今次他都是即作為演技的話，我是給90分的 100分，我 給100分。而在這個在個實際支援上面呢，其實都是即做應該做的事，都 100分，我給100分 都挺好的，即是覺得不錯的。今次做得即是起碼你沒人罵啊，今次 對啊， 是的。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Hong Kong， 拜拜。